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，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。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孤寂， 提醒我，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哦， 浩瀚的世界里， 更迭的人海里，和你不少回忆，让我们远去，用尽所有思念，唱几首歌给你，给你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孤寂，提醒我，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， 我不再是一颗寂寞